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is town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Midnight taxi ride on my way to make it right.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Drunk high, starting fires, always need to compromise. Everybody knows but you. So tell me, have you lost my touch? Isn'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for you. I'm going out of my mind.You jus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d be the one to blame. So tell me, have I lost my touch? Is a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经常会说该如何定义流行这两个字呢？ 流行是不能够被定义的， 因为呢在全球周边的时代呢，每一天呢都是出其不意的，那么每一种形态呢也不再固化，每个瞬间呢都会充满着变量，更新和迭代随时会发生。所以呢刚才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杰带过我们的 Pretty White Lies。 这是他的一首新歌，怎么样，变化是不是很大呢？大家好，我是春晖。曾经呢，在这个金曲奖上获得最佳女演唱人的张惠妹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改变是对的，坚持是对的，爱音乐真的是对的。没错，改变、坚持、热爱，一个都不能少哦。 可爱古灵精怪调皮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快的慢的吵的闹的摇的混的，各种调调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太浮躁的太投入的太荒唐的，各种游戏的不是很简单，是我的罪过。叫我学乖，我只想要使坏，世界这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我只是这种女孩，我的分别却叫我想要没人可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放的方向，哪里更适合飞翔，对我下船就是这种女孩，活泼可爱古灵精怪调皮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快的慢的吵的闹的摇的混的，各种调调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太复杂的太投入的太荒唐的，各种游戏都不适合，简单是我的罪过。叫我学乖，我却想要学坏，世界这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我就是这种女孩，我的狠的倔强，我善良的人可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不能放下，哪里更适合飞翔，飞过山河和海洋，越过骄傲和悲伤，和大多数不一样，讨厌世俗的眼光，我就是这种女孩，孤独尽管跳不直说，各种风格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快的慢的吵的闹的摇的滚的，各种调调太复杂的太投入的太荒唐，不是我现在是我的规则，我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外表看了却叫我善良的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放的方向，哪里更适合飞翔，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 没错，这就是青春，这就是年轻快乐的女孩们的声音，是来自众多青春美少女们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就是这种女孩。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又想起了宫崎骏曾经在起风了里边说过到一句话，就是时间会带来惊喜，只要我们肯认真的有希望的走过每一天。那宫崎骏的电影呢，总会给我们心灵上带来很多的震撼，而且是纯净清新却又富含着有力的能量，所以起风呢是一个好兆头，风呢会带来希望，会让眼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那如果在目前对自己的现状没有办法做出改变的话呢，那就静静的等风来吧。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想变成彩虹，其 自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春辉啊。那么刚才呢，在上一个小时呢，为你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南拳妈妈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橘子汽水》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刚才是全程大合唱的是吗？毕竟呢，特别的耳熟能详啊。那橘子汽水呢，就像是夏天里特有的一种饮料一样，那看到它，感觉呢，夏天真的就来了，是吗？像单车、阳光、短裙、汗水和被风吹起的窗帘一样，都是夏天的象征。所以真的渴了吗？赶快来一杯冰镇的橘子味汽水吧。 有只叫玛丽玛丽玛丽的蚂蚁，爱上马路对面的查理，可惜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天天在想河里的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田馥甄带过我们的超级玛丽啊，希望这一首歌的力量呢能够覆盖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耳朵当中哦，能够让你瞬间提升自己的状态。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叫做是疼爱。萧敬腾呢真的是和雨有着剪不断还理不乱的关系，那么在下雨的天气呢，来听一首这样的歌，让我们多多的疼爱他一点吧。有请老萧，疼爱。

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啊，云淡风轻。 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啊，送给今天啊，或者是最近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的朋友们，希望呢你们的状态能够有所调整。所以呢，找一个人陪自己看细水长流、云淡风轻啊，那么在这样的心情里呢，日子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就像歌名一样，岁月神偷，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的过去了。时间的流逝，我们没有办法挽留它，没有关系，只要呢是有意义的度过就好了。那就祝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过得踏实，不挥霍，不虚度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当天推出了他的出道专辑《Teen》，Superstar 是专辑中播放的最后一首，曲调轻柔又带有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一种充满爱和力量的感觉。另外，用这首歌做收尾，从整张专辑的角度看，也起到了一些总结式的作用。你可以在张天的声音中感受到，唱歌对于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天 Superstar。 I know it gets up, I know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下面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哈，但是呢从电台里播放出来呢才是它最有魅力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如何突然之间闯到你的耳朵里边的，因为也不知道这首歌是谁送给谁的啊，那种神秘的感觉和惊喜的感觉呢，也就是电台节目所赋予大家的一种感受了，一些浪漫的东西融合在这首歌当中，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一起来听吧。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 会听过很多的情歌啊，别人唱给你或者是你唱给别人的，但是呢不妨试一下在电台里边点一首歌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可能会更加的浪漫哦。那话又说回来，人呢总是会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会开始回忆呀、怀念呐、特别喜欢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种种啊，不管是冲动还是稚嫩，不管是多么的天高地厚，但是呢成熟了之后呢好像再也没有这些情绪了，是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愿大家呢走出半生回来仍是少年。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赵雷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少年锦时。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明天的这个时候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哦，拜拜。 凌